好，晚上时间8:13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 ，FM 926，节目系手下留情。大家好，我系阿一。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 大家好，我系何亨啊。 系咁啊，嗱，小弟咧，最近咧做咗一件事，都唔系做一件事，系知道一件事，咁就即系引起咗即系小弟嘅少少共鸣。我唔知道你两位有冇啦，因为最近咧同一位嘅小学同学食饭。咁啊，佢好似33岁嘅生日饭咁啊，然后就即系食饭咁样啦。咁席间咧，佢就讲起自己咧，就因为33岁啊，佢做咗两件事。 系 第一咧，就系翻去以前阿爸阿妈未分开之前嘅旧居，想揾翻、哦、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 足迹。 系啦，个足迹就系、是、哦呢度咧就系、是、以前就系呢个嘅游乐场啦、啊，就喺呢度玩垂滑梯啊等等嘅嘢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翻去小学，因为小学就系佢屋苑嘅隔篱咁样。 系 咁、小弟就听佢讲哦，咁翻到小学有冇见到啲老师？佢话首先第一样嘢，佢本身都期待见到啲老师嘅，但因为都相隔咗差唔多20几年咧，所以基本上识得嘅老师咧好多都退咗休啦。咁所以咧，佢唯有咧就系对住啲咩咧，对住啲设施怀缅一下。咁啊，首先佢话最觉得最神奇嘅第一样嘢系咩咧？就系因为以前咧，我哋学校咧，即系小弟嗰间小学咧，就喺呢个嘅开埋名啦。因为我已经喺佢哋嘅维基百科入边嘅著名校友嚟噶啦。我喺呢个嘅佛教中华康山小学系啦。咁啊，喺个山顶上面嘅，所以以前翻学嘅时候咧，就要行一条嘅大斜路。或者你行隔離商場就轉好多個圈，先至可以上到去個山頂嗰度。咁然後咧，再行嗰條樓梯。咁你知道我哋以前小學生可能得米三米二左右，然後仲孭住嗰啲咧，即係你一日翻學，你已經孭6、7本嘅練習書啊、課本啊，孭住個大書包要行嗰條大斜路，再翻學校喺個大閘嗰度行嗰條樓梯咧，咁係覺得哇！好遥远嘅一件事。 哦，以前你哋冇搭校车嘅，你冇。 嗱，我系搭校巴嘅。 哦， 系啦，咁但系我都有经历过，因为有时可能 miss 咗架校巴，哦、你要行翻去嘅时候，你咪就系要好似攀山涉水行到山顶，再行楼梯。 即系嗰句说话叫做人有几大咧，看世界有几大啊嘛。即系细个嗰阵时矮啊嗰啲咧，你望个角度系唔同啲。咁啊，再加埋当然啦，个体型嗱，我同阿一咧应该系变化大嗰只嚟嘅。咁即係我都好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咧，即係因為我個級即係幾年都係噶啦，我要上行上三樓啊。咁而嗰啲樓梯咧就唔同而家現代啲嘅樓梯啦，即係人性化啲噶嘛。咁以前樓梯個特點係啲咩咧？出現咗兩種嘅樓梯嘅。第一種咧就係、是、短窄身啲多級， 係 係。 咁而細個仲好記得咧，就係一眾嘅即係同齡嘅街坊又好啦，朋友仔又好啦，我哋有一個好簡單嘅遊戲，但係非常之唔係呢個年代噶啦，就係咧跳樓梯遊戲啊！即係以前細個咧係好就地取材噶嘛，咁啊我學校嗰種係第二種，第二種係點嘅咧？好闊嘅，好闊嘅一級。跟住咧小級數嘅，咁我小學嗰陣時候，因為而家就以前嘅葵芳嘅敏橋小學啦，而家拆咗啦，就相片有少少嘅，咁啊啲老師咧亦都一班嘅舊生同學會咧都有定時咁樣喺社交平台咁樣就同啲老師啊，同以前嘅訓導主任咧一齊食飯咁樣啦。好記得嗰啲樓梯咧，細個嘅時候啊，細個嘅時候係要行兩步嘅，每一級。 哦，即系我哋即系唔可以一步行得晒嘅， 行唔到啊，行拉唔到啊，直情系拉唔到嘅，系啦。咁啊，而家咧喺行山咧，有啲大前辈或者见到啊，带嗰啲级数咧，你哋就要要拉晒成步，上晒一级，即系成对脚上晒去，先行第二级，咁样就会即系安全啲。但系细个嘅时候咧，就见到啲楼梯咧，哇，可唔可以唔好咁阔啊？ 嗯， 直情系揽都揽唔到，小朋友好中意好心急噶嘛， 系 揽级啊，唔知你两位有冇试过揽级啊？ 会俾训导处老师捉住闹嘅， 系啊， 系唔可以揽级，同埋唔可以跳级咯。我试过俾人罚企喺小息嘅时候要罚喺操场，即系大家喺度玩紧嘅时候咧，你就喺操场嘅正中央嘅，即系其中一个位咧，就要有6、7个同学仔喺度罚企，就系写住，即系好似周星星同学咁样啦。我以后唔会出猫咁样，咁但系冇揽住个牌嘅，但就喺人喺度玩紧，你就喺当众嘅时候咧就要罚企， 就系因为 我哋一齐揽级唔跳级咯。 哎呀，咦，阿德有冇啦？阿德冇见过呢啲大级噶嗰啲系嘛？ 我冇啊，冇啊，我反而我埋一埋堆先，即系你哋话即系细个同而家个转变都好大嘛？我细个同而家个转变都好大，因为咧我中五先去到咁飙到咁高，我小学嘅时候咧喺排队嘅时候咧都系排最前嘅，因为我系最矮嗰啲人嚟嘅，咁所以咧、哦、我细细个喺小学嘅时候咧。我好記得嗰個禮堂咧，因為我哋一定係落校巴或者一入學校門口一入到去咧，就係、是、學校嘅禮堂嚟。禮堂見到禮堂之後，先再上去學校嗰啲課堂嗰啲課室嘅。咁所以我覺得嗰以前嗰課堂咧係非常之大嘅。 係， 但係直到真係我諗上啱啱大專畢業嘅時候咧，翻去再去小學到探一探訪嘅時候，就發現，哎个礼堂咁细嘅，原来 哦，同埋坐嗰张凳，你会觉得做咩好唔就脚咁样，要屈住啊嘛？ 系啊，我个礼堂直头系啱啱好我个高度咯，就系、是、我一上去搭几级楼梯上到嗰个课礼堂个嗰、那个嗰、那个舞台啊， 就发现台嗰位 系啦，我已经系到顶啦，差唔多，所以系仿佛系见到哇，喺变细咗一样啊个礼堂。 但係有冇考究過點解你嗰下突然間即係個飆高，即係由即係可能係即係個子細到咁大，即係頭先講嘛，即係人幾高就望個世界有幾大啊嘛。 係啊， 突然間變你又做咗啲咩咧？ 我真 係 冇 父母， 我真係冇考究過，因為咧係無啦啦，我嗰陣時中一至中四咧，我仲去嗰啲身體健康檢查嗰啲學童保健， 哦話唔標準， 係啦，仲話我唔標準，哇應該德仔你可能有少少問題，咁就要 keep 住睇啦 ，keep 住要唔係每一年添啊，係每一個月去睇。 我想問細伯伯母都係高嘅定係即係都係偏矮咧？ 有中等身材咯，又唔算高又唔算矮，但係我考究到一個原因，點解會咁高呢？就係、是、因為我阿爺係高嘅。咁所以可能有少少遺係啦，隔代嘅遺傳因子、啊、所以中五嘅時候咧、哦、就飆翻高俾我。 係 係啊，我個身形就唔係隔代嘅，我個身形係一路唔使追索噶啦。我媽咪同埋我婆婆，我係佢個 gene 嚟嘅，即係一睇到就嗰個系列。咁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我都曾經因為我即係太肥啊，即係好細個就好肥嘅。細個啲隔離鄰舍啲阿太嗰啲咧都話哇～梅太啊，唔系叫何太。 梅太， 哇，梅太，你个仔都几有福气，成尊佛咁。即系细个系好细个，唔系太懂性嘅时候咧，听到啊，你呢个仔有福啊，成尊佛咁样，一路肥肥肥肥肥。咁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都被一个即系童年回忆咧，系到而家我想即系追翻，即系想攞翻呢个童年回忆就系咩咧？我唔以你哋两个应该少啲啦， 系 定系还有咧？我唔记得咗啦，就系咩咧？以前咧去飲茶嘅時候咧，有一兩件事一定做嘅。第一咧就係、是、要買報紙，幫阿爸買報紙， 然後就可以買埋漫畫。 係啦，漫畫唔係漫畫，咁即係嗰啲零錢啊，會做啲咩咧？好多小朋友咧，就喺當時嗰啲酒樓或者酒家門口咧，佢會有一啲入硬幣。我而家其實都唔知點形容嗰種嘢，入硬幣，跟住咧有音樂，譬如有蒙面超人啦，有車仔啦，有一蚊之後搖嘅。 哦， 有 嗰啲叫咩好咧？嗰啲遊戲， 搖車咁樣， 搖車咁樣啦，又或者係可能係木馬咁樣啦，即係有一隻木馬咁樣係咁樣噶嘛。咁由於小弟個蹲位有翻咁上下，第一咧，我唔係太坐得落嗰啲當時嗰啲小朋友嘅 size 嘅嗰啲車嘅。 哎呀，咁你冇得玩啦。 比較少玩，同埋一玩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句説話 warning 我嘅。小心整爛人啲嘢啊！ 哎呀， 阿一有冇呢一種即係細個玩嘅時候嗰種嘅兒時回憶咧？ 呢個我都因為我細個嘅時候都係小半子嚟嘅，咁所以我都好少玩呢啲叫做搖搖車或者即係嗰啲即係小型機動裝置啦。咁當然而家其實香港地你都買少見少，我對上見到已經係舊年翻內地，可能佢哋個商場比較大，咁就可能可以容納到呢啲即係叫做即係輕便式嘅機動設施咁樣。但我想講嗰種人大咗，然後覺得啲嘢細咧，我記得我印象最深刻其中一樣嘢係幾時咧？就係我大學畢業嘅時候咧，咁啊重拾翻咧行屋企附近嗰座山嘅嗰個習慣。 因為以前咧，我行鰂魚涌嘅 Paga 山，係咁啊，好細個嘅時候咧，我記得同我阿嫲就係每朝可能同埋細佬三個人去行山啦。咁啊，由我諗應該幼稚園尾，即係小學一二年級已經帶我哋行山啦。咁啊，上去阿嫲就練太極，我仲記得好似係咪楊家廿四式啊？即係我有一齊練咁樣嘅。咁所以咧，最早咧，我哋只係行到個平台位，即係你我。其實可能嗰座山嘅三分之一嘅啫，咁然後再行嘅時候咧，就去到一個咧，阿老許哥行過一個叫小長城嘅地方， 知道，知道，知道， 就係、是、啦。如果即係東區嘅街坊應該都知道，就係、是、可以眺望成個嘅港島東嘅景嘅嗰個位。咁啊，嗰個位就係第二個嘅分水嶺，就係、是、又大車小鄭去嗰度，去到嗰度啦。咁上到真正叫大風坳咧。就係、是、一個一邊落大潭啊，一邊再上一個氣象球嗰位咧、就通常係細個嘅時候咧個終點嚟嘅。咁啊，因為行到嗰度咧，通常你已經係全身冇曬力啊，行唔到落去噶啦。咁啊，所以通常係嗰個就原路折返。咁我好記得咧、就是，就係咁大學嗰幾年都有行山，咁但係就因為住沙田嗰邊咧，就比較少翻港島嗰度行啦。咁啊，大學畢業啦，咁啊，然後就不如試下好耐冇行呢個嘅柏架山，仲行翻一條咧，即係以前覺得係一條。你係要準備四五支水啊，又要帶埋麵包啊，好多嘢去行嘅一條，覺得係好有挑戰性嘅五星級路線，即係喺我印象當中啊。咁我記得我第一次行，即係大個之後自己一個去行啦。乜條路線45分鐘就行完㗎啦？點解咁短嘅？咁我有一種係究竟係我人大咗，即係唔係究竟話，即係我真係人大咗嘅。咁啊，令到好似身邊嘅事物。个感觉细好多年，我以前行开柏架山系我觉得最高嘅一座山，去到我而家行呢条系一条好轻松两星就行完嘅路线，咁就觉得人嘅嗰个人越大，个挑战感又越嚟越降低咁样咯。 系啊，我觉得一啲落啲系幸福嚟嘅，即系细个同埋即系成长咗成人啦，咁啊开始慢慢都可以喺集体上面即系自己嘅儿时回忆咧，可以追溯翻啊嘛。其实我而家喺呢边咧都。會間唔時喺嗰啲 shopping mall 嗰度咧，見到呢啲裝置噶，即係入 con 跟住會搖嗰啲嘢。 你有冇想嘗試過去玩咧？以呢個龐大嘅體積， 係啊，問過太太一次，咁而家更加唔使講啦，係咪先？咁我都去到啊，太太可唔可以試下玩？你覺得點啊？走啦你， 唔好搞咁多嘢啦， 唔好搞咁多嘢啦，壞嘅啲嘢都係講係壞嘅都係。 人大咗就發現好多嘢都變得越嚟越細啦，就好似我啲朋友成日都話，快餐店啲包好似都越嚟越細，究竟係我哋人大咗，定係佢真係細咗咧？ 定係個胃口大咗咧？ 呢個係一個哲學問題嚟嘅。 年年夜，靈感也浸沒了，寒節。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腹内上片山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回头烦恼尽量忘掉。 谁无心碎，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陈年之水，年年跨过错字头，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心碎。 好，八点半钟之前找嚟有 Sammy 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啊，咁啊转头咧。翻嚟之後咧，有陳家洛嘅訪問，無獨有偶地啊，喺訪問嘅最尾咧，佢都講自己嘅成長，即係由一個男孩子變成一個爸爸，究竟係點咧？轉頭翻嚟播俾你聽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八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发生五级火，增至13人死亡，15人伤，其中9人在现场证实死亡，有4人送抵医院之后不治。一名消防员在火警中殉职，伤者分别被送往北区医院、威尔斯医院和大埔拿打素医院。警方已经设立热线，俾市民查询火警的死伤者资料，热线号码是1878999。警方在下午近三点接获途人报案，说宏昌阁的外墙棚架起火，之后陆续收到很多住客报案，说在单位内未能逃生，包括宏昌阁、宏泰阁和宏新阁。宏福苑共有8座大厦，翻查业主立案法团资料，屋苑正进行大维修，包括进行外墙批荡喷浆，所有大厦都搭有棚架和盖上棚网。大埔宏福苑发生五级火，一名消防员殉职，消防处处长杨恩健表示，殉职消防员何伟豪37岁，入职消防署9年，隶属沙田消防局，署方会向家属提供协助。杨恩健到沙田威尔斯医院和殉职消防员家属会面之后表示，消防在下午2:51接报宏福苑发生火警，下午大约3:01何伟豪到场，在地下进行灭火救援，直到大约3:30失去联络，消防启动程序寻找，直至下午大约4:01在宏昌楼升降机对开的空地找到何伟豪，他的面部有烧伤，消防为他急救和送院，其后证实不治。杨恩健又说，亦有一名消防员因为热衰竭而送院治理。因应大埔宏福苑火警事故，大埔民政事务署加开大埔社区中心富善社区会堂和善楼善道会做临时庇护中心，连同早前开放的广福社区会堂和东昌街社区会堂一并给有需要的市民使用。中华基督教会冯亮杰纪念中学亦已经开放，以安置疏散居民。民政署亦已经在拿打素医院和威尔斯医院设立跨部门援助站，为市民提供协助和给市民查询。民政署说会密切留意情况，如果有需要会加开临时庇护中心，并同其他政府部门联系，为市民提供适切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晚间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五持续天晴同非常干燥，初时风势颇大，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15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六稍后渐转多云，随后一两日有一两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穿梭古今，细阅不同朝代同饮食相关嘅典籍，挑选唔同嘅食物作为主题， 以现代饮食、生活、社会概念、细味人生与文学。逢星期六晚8:30至9: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越食越滋味。 今集主持李秋婷同萧恩浩拣嚟同排骨面有关嘅文学作品，宋代作家洪迈嘅《夷坚志》，仲有现代文学作品译文所写嘅《缘》， 同你一齐展开阅读一本书嘅旅程。 政府点样总结今次粤港澳三地合办全运会嘅经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我哋赢到翻嚟嘅系几样嘢，一个友谊，我哋同各个省市嘅运动员比赛完之后，大家系好朋友。第二就系粤港澳大湾区嗰个融合啦，另一样嘢咧就系香港朋友嗰个凝聚力同埋佢哋大家嘅参与。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佢高大靓仔，有型有格，平时鍾意踢波，演戏又唔做作。 We are family， 让爱分担几 手下留情，首度请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家乐。 就让我知你忧伤的故事，就算不同月仍能和应，这样无分美。 因为疫源就令到更加多观众认识你啦。咁喺往后嘅日子，其实家乐都好多戏拍啦，开始亦都有一啲戏系比较属于即系啊，好陈家乐嘅代表嘅，譬如《不夜城》翻，我都系好陈家乐嘅。即系我谂起呢套戏就谂起陈家乐噶啦。或者系其实《扎织》我都中意嘅，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吓，《不能尽录》啦吓， 同你嗰套咧《出租家人》咧， 系啦，有机会合作，好开心啦。呢个有机会可以讲啊，其实都几开心啊，嗰阵时拍，因为系一个。是一个有趣的经历， 但你要想想有什么讲什么不讲得 啊。我一有 交给你 的。我没什么东西的，没什么东西。我反而讲一下你，因为今天主角是你。就是你自己这些问题可能你都答过很多次，但我都想问一下啊，好啦，游客运是我至到今日啦，当中这么多的戏，有些可能我们觉得好陈家乐，或者有些好，虽然戏份不是很多，但是大家又会记得，譬如我。忍唔住都要讲下，我睇梅艳芳见到你出场，啊陈家，咦秋官系咪秋官啊？系秋官啊！即系好啦，你自己觉得比较记得，或者对你嚟讲影响比较大嘅一啲作品，包括系 影响比较大啊？当然《逆缘》啦。咁如果《逆缘》之后，《 金手指》啊，仲有系啊， 系啊，《金手指》都好有个几大嘅影响嘅，系啊， 因为 可以同。咁多 当年你扮过嘅 真係偶像嘅 梁朝伟 係梁朝伟刘德华先生两位神级嘅演员咁同埋有好多前辈睇完都有同我讲话佢留意到 记得好记得嘅呢个角色 咁呢个好开心啦首先喺同佢哋合作跟住就有好多人都留意到我嘅演出跟住其实头先你讲不日成婚呢我想唔认嘅、啊、我想唔认系我系嗰个角色嘅即系街啦 好难嘅 我自己系唔系好同意 可能佢又睇波嗰啲囉 即系除咗 睇波 系曼 联感情观我唔知啦 但系可能系一个投射嚟嘅、啊、我自己唔知嘅因为冇理由全世界都觉得系你自己觉得唔系㗎嘛 系， 咁应该系我真系有啲嘢投射咗落。 咁你有问过导演系咪？ 导演就系话，其实佢有调整，就系、是、好似你咁讲，认识咗之后，佢有将我一啲嘅质地写咗落去。咁、就令到 不完全系， 不完全系，不完全系。咁但系可能亦都系因为嗰啲质地，令到大家觉得我同佢系有联系到。我开头好唔同意嘅，咁开谂谂下，但又觉得其实系都唔出奇嘅。 嗯， 同埋呢个角色。 其實在廣告那裡都幫了我很多。 哦， 因為有很多不是說很多的，即是有不少的廣告客户呢是希望我是在他們的廣告裡面是演回阿佳這樣 的。哦，是的。 是啊。 哦，那會不會譬如舉個例，我昨天本來想 send 個 message 給你的已經，因為我知道今天見到你嘛。 是。 那我你知道你代言那個餐廳 是 紫色那間。 我想講這個餐廳就是在我拍廣告的時候就說你做回阿佳得的了。 是啊，就是這些入屋東西。 是啦、啊、他就是叫我做回咯。跟住其實之後都有。 我真的有昨天啊拍張相給家樂因為佳 send 盤菜嘛這期。我真的有幫助的。 是啊。 啊！即系又系估唔到嘅，我 谂、啊。 第一，不日成分当时嗰个反应好好啦。 系 唔容易噶嗱，当然咧，导演后来就破地狱就另一件事啦。咁、 嗯、 但系你譬如当时你哋呢几个所谓麻甩仔，大家又讲下嘻下嘅，但系又我仲记得第一集嘅成绩好好啦，喺内地同香港嘅成绩都好好啦。 系 咁都系一个 都唔算好好嘅，但系有好多人好睇完好开心，会俾好多 意见。系啊，咁所以先有第二集啦。咁但系都系件好事嘅，即系几难得。而家都有港产片系叫做叫好又叫座，跟住又可以有第二集，几高难度先得噶。咁但系所以你问我啊，都系家乐嘅一套大家会记得嘅戏啦。咁仲有咧，仲有咧吓， 扎织二都系一个我几开心嘅一个角色咧，因为佢。试咗一样就系我未试过做嘅一个大反派， 嗯， 因为好多人咧以前都会觉得我个形象系 正气， 比较正气啦，乖乖仔啲啦，唔多人会谂起做奸角咧会想试陈家洛嘅， 嗯 ，Terry 导演就 是、其实扎织先定系金手指先噶， 扎织先， 哦， 扎织先 系 Terry 导演系就系想试， 嗯， 佢就系想话俾人。聽其實陳家洛是可以有你一面的、Terry 其實是幸運是我的副導演來的當時、 哦、所以他很認識你的質地的 是的 應該見到你當時頭痕同埋見到阿羅導演拗頭嗰啲噶啦，應該副導演實知噶嘛。 佢就覺得佢可以拍我呢一個反派嘅角色嘅。咁我亦都拍得好開心啦。 嗯。 咁同埋我覺得作品出咗嚟之後有好多 回響 啦，有啲朋友或者導演嘅朋友都有留意到我咯、嗯。 但我有啲印象好深刻嘅，我好記得咧，呢個真係從來冇講過。我記得有一日咧。咁就要拍一場戲，應該就喺嗰個大屋嗰度嘅，因為我想講我同阿家樂，即係我對佢嗰個信任或者我哋嗰份情義係點樣建立呢要多謝翻你，可能你唔知道有呢件事添嘅。咁當日咧就應該咧就係要拍一場戲咧，就係講點樣見到田柳姐病咗。 哦，係記得。 咁當時咧，我好記得嗱，即係導演咧，你唔好以為即係導演真係三頭六臂啦。咁我當日咧。其实我是闻到有啲唔对路，是我自己觉得，我觉得个剧本唔够好啊。 嗯， 因为咧我哋要去开一个估就系、是，哦原来咧田柳姐就有病， 嗯、 而你同阿周嘉怡同埋阿妹妹咧就要，哎，哦咁样呢场戏，我觉得喺剧本上面咧未完全系 deliver 到我哋想要嘅嗰个效果。咁我仲记得咧当时咧我就有啲头痕啦，我唔知点样呢样喺个傍晚放饭前， 记得 我就话喂家乐。嘉怡搞唔掂，嗰时我同周嘉怡都啱啱识嘅。我话喂，帮下手，我觉得诶呢场戏有啲唔系好对路。嗱，你前边咧就讲你哋喺度，唔知又要包下礼物啊，咁大家又好似好耐冇见，咁跟住突然间揿钟，好似咧唔知点样接落去，有啲怪怪地。我记得类似系讲啲嘢，咁咧佢两个好好啦，我真系要多谢，我要求助咧，我未必下下咁，即系我唔会同阿志伟哥讲，喂，志伟哥呢场戏搞唔掂啊，喂，你帮帮手度啊，即系我唔会咁噶嘛。咁但系由于大家拍咗，我谂都有十廿八日啦，大家有一定嘅信任啦，我就话喂，不如一齐度下。咁当时嘅周嘉怡同埋当时嘅家乐咧，就真系饭都唔食。我仲记得我哋系坐咗喺个 sofa 嘅前面嘅地下嗰度，因为我哋唔想坐落个景度，同埋其实因为好急啊，即系讲紧食完饭就要拍啦，我要等夜晚拍。 嗯， 田柳姐就整紧个头啊，即系化一个病嘅妆啊。咁啊，志伟哥就应该打紧边炉啦，喺楼上打紧边炉。唔系，我唔想烦佢啊，因为咧老实讲，我哋做导演咧有阵时都有压力嘅，即系我唔想俾一啲前辈演员见到佢有 frustrating 嘅时候。 嗯， 好似呢个导演咪冇信心咧咁样样。咁我哋就三个咧就围喺度度。我仲记得咧，喂，不如你试下讲一句，呢度讲一句，我就喺度 mark 噶、 嗯， 我唔知记唔记得呢个画面啦。呢个系好多谢家乐咧，即系对于我即系呢啲咁嘅新导演又突然间腾鸡嚟讲咧，能够一齐去度一场戏，其实系好开心嘅。你问我啊，我谂翻起嘅反而系呢啲过程啦、嗯，即系至于嗰啲打边炉啊，或者啊志伟哥啲鬼马嘢嗰啲，我哋都唔讲啦。但系其实我反而会记得呢啲叫做。 同演員可以叫做共患難嘅一啲時刻咯。 咁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因為大家都真係想個作品好嘛，因為大家其實唔改都得噶嘛，即係佢唔會唔通，佢只係唔夠好， 夠好。 但係我哋就係一齊坐低，覺得喂可以再好啲喎。 係 嗰下我都覺得正噶，可以一齊去，因為我可以喺一個角色嘅角度去睇翻呢件事點樣係最好。阿嘉怡又喺佢嘅角色去睇呢件事點樣係好。 嗯， 大家可以有自己嘅意見，跟住大家去改咯，點樣令到嗰件事觀眾會相信多啲咯。 嗯。唔多呢啲機會嘅， 嗯， 首先唔應該有咁，即係應我哋覺得啊，應該嗰啲戲係拍之前就倒曬劇本，應該寫好嘅。咁但其實又不能夠會發生噶嘛，所以有呢啲嘅場面亦都要睇時間啦，因為我哋啱啱有個放飯嘅 break 啦，咁同埋亦都要移燈換燈啦嚇，咁有好多嘢要 set up 嘅時候，我哋就仲有可以有一粒鐘或者大半粒鐘嘅時間去作一個調整。咁而因為你哋都喺曬度，我就唔需要再去喂我改咗劇本啦，不如你睇下先，大家一齊度嘅，我哋就可以確保嗰件事咧唔需要再咩印劇本出嚟啊，我哋不如拍一次，而因為大家都知道自己做乜，呢個係好少出現，但我覺得好難能可貴。如果你問我嗰套電影入面我自己最深刻嘅，我反而記得係呢啲咯，即係嗰啲當然有啲好少，即係譬如飛車又好，或者當中我哋同阿志偉哥一齊打邊爐嘅呢啲場面都好，但係我反而記得嘅就係、我一齊叫做共患難啊！喺我嚟講，我覺得係個患難嚟㗎。喺嗰個時候，因為你哋肯救我嘛， 唔係 我自己度，我自己度唔到啊！我都係個 唔算係救嘅，我哋冇邊有能力去做呢啲嘢啫。 但係好， 即係俾一啲意見啫。嗰陣時咁啱可以， 所以我都好期待。可以再同阿嘉樂合作啦，揾機會嘅一定會。 誰在遠遠處悄悄蕩來，無聲的將心鎖劈開，交出真的愛伴我，默默接未來。曾誓意叫你不用前來，曾冰封的心不會開，收起心中愛。 少少先，大家一個機會啊！因為我同阿嘉樂咧認識咧就由佢單身，至到變咗結婚，然後就跟住再變咗爸爸啦。好啦，做咗爸爸嘅陳嘉樂，你覺得同以前有咩唔同啊？ 黐家咗 咯，好唔黐家嘅咩？ 以前唔會，一定唔會覺得，我要快啲翻屋企，我要見喺個女瞓覺前。 哎呀！ 即係以前或者我同太太都可以十一二點，中意幾時翻咪幾時翻咯，唔會覺得。有嘢，即除咗第二日要做嘢，要休息多啲啫。咁但系而家系尽量都想九点前翻到去， 系 喺个女瞓之前，等佢见到嗌声爸爸， 识系咪啊？ 识嗌啦。 哎呀， 所以就好想。 系咪近来嘅事嚟嘅咋？ 呢都唔算啦，都有几个月噶啦。 系 啊，咁但系就系啦，当你有几日连续几日都翻唔到去，佢咧好善变嘅。佢就突然间讲之后你再见返佢呢佢就唔会再嗌你爸爸㗎啦。 哎呀。 所以我就会好成日都会哎呀唔得可以珍惜呢个时间啦。就到呢就一定要喺佢睡觉前返到去囉。 哎。咁有咩唔同到呢你自己除咗黐家之外。虽然你话即係头先讲笑咁讲啦你个心底里就有一个叫英雄啦。咁但係会唔会系阿爸呢个角色出现咗之后你嗰个担大系大咗㗎真系有啲唔同呢 呢个等我太太有机会同你做访问嘅时候佢讲 啦。 因为我自己观察自己啦我用一年时间去观察自己我而家你咁讲呢我諗我呢一年有咩最大嘅转变就係、我多咗夜晚一定要快啲返屋企以前唔会嘅一定。我少咗打机。 哦 因为首先我唔开头唔打机系因为我唔想 B B 望到电视，因为我唔中意 B B 咁惊佢好快有近视嗰啲嘢，咁我就开始就唔开电视，跟住就开始发现而家完全唔打机都得。 哦， 系啊， 竟然 即系本来开头系佢瞓咗就打嘅，但系而家慢慢就变咗佢瞓咗我都唔打。 你都叻啊，我仲未戒啦，我仲打紧嘅。 原来系可以咯，咁呢个系一个转变啦。跟住就系、是、嗰、那个家庭嗰个感觉再强咗，唔止系我同 B B 同我太太，系我对我自己嘅爸爸妈妈，嗰、那个家庭嗰个好重啊。 多唔多见面嘅大家？ 多咗咯。 哦， 系啊，就系、是、因为我会想佢哋。见到 B B 又开心啲，即系总之想聚埋多啲咯。以前会成日都唉，唔想太烦，太多嘢讲啊咁样嗰啲嘢咧。即系我爱佢哋，但系我亦都唔想太佢哋问得我太多嘢嘅、嗯，因为我知佢哋担心就会问好多嘢，但系我一讲得多，佢又更加担心，又会再问我多啲。所以我头先都讲话，我只眼有时我系唔想同佢哋讲，因为我知佢哋会好担心。咁、但系而家就会多咗去同佢哋讲我自己嘅嘢咯。 哦， 系啊。 做咗人哋阿爸之后呢，你就会开始想，哦，我唔知你系咪啦，我系呢就系、是、啊，我好想做返一个好啲嘅仔俾我啲小朋友睇到。 绝对系，绝对认同，系啊系啊。即系费事， 你明白啊？ 言难报 系啊，即系嗱，你当年我见到你噶，你对阿爷都系咁样啊。 真系噶，真系 B B 模仿力好强噶。 系啊， 即系因为我有一只狗仔，佢成日咧。就去我房门口赖尿，我闹咗佢一次，我话你唔可以再喺我间房到门口赖尿，我咁样个语气指住佢，指住只狗仔呀，跟住我个女而家望到嗰只狗仔，佢就会扮我咁样落， 佢未识得讲， 佢唔识讲嘢，但佢就识得指住只狗仔，咁样咁样，所以佢真系唔可以。做错任何一件事喺个里面前 ，喂，咁你系点样嘅阿爸嚟咧？我冇谂过，即系我冇谂过家乐做阿爸嗰个形态系点嘅？即系你系恶啊、黑面啊、傻巴巴啊，定系点噶？ 我系想恶，但系恶唔到嘅，原来 系女真系好 难，我真系恶唔到。我有成日啤佢，跟住佢都望住我爸爸，咁我就哎哟就冇咗噶啦。跟住我系。中意俾佢自己去揾玩嘅，等佢自己嘗試去跌下撞下，我覺得佢模仿力幾好。 咦，遺傳咗你啲嘢喎？ 咁我就會喺佢面前做啲動作咯，就等佢去慢慢去學咯。即係佢而家突然之間，我喺佢一面前坐凳仔，佢就突然間自己識坐凳仔啦。 唉， 好快真係所有嘢都。咁我就好少會。或者嚟緊我都唔會逼佢去做嘢囉，我會等佢自己去搵個興趣。 太太會唔會係相對地硬淨啲㗎，即係對阿女 都唔係㗎， 都唔係，即係兩個都臨㗎。 我係扮硬淨嗰個，但係都扮唔到耐，佢就更加唔會添。 哦，即係佢就係 好錫個女， 臨線喇叭嚟嘅， 好臨線嘅。 哎呀， 係啊， 哎、 所以我知我係要 做你要做翻啦， 但我做唔出喎，又因為我好想佢嗌我爸爸。 我仲記得咧，你個女女而家幾多歲啊？ 一歲兩個月。 係啦，咁喺女女出世嗰陣咧，我有一次就撞到啊，唔係我唔知因為乜嘢同你聯絡嘅，好似我唔知恭喜你定係乜嘢類似啦。 係， 跟住咧你就話俾我知你好慘，因為成日都見唔到個女。你去咗拍，你去第二度。 去咗馬拉拍戲，即係兩 個過程係點樣噶？ 即係個過程係佢一出世。陪咗佢几日，我就要去马拉。sorry， 我 系 喺马拉拍紧戏， 就 扎咗日，我就早两日翻嚟，跟住佢出咗世几日，我就再走。 哇！ 所以佢头嗰两个月我唔喺香港嘅。 哇！喂，系咪难受噶？ 难受，我好担心，好担心好多嘢，即系好多人都会讲 太太坐月。 跟住又会好多，即系都担心太太会有产后有好多 状况啊。 系啊。但系你又唔可以唔工作噶嘛？工作都系我一个好重要嘅事， 同埋接咗噶嘛。 系咁所以嗰阵时系每晚都同我太太 FaceTime 嘅。 系 收工几夜都好，都要望一望，睇住个 B B 瞓觉咁样咯。 系哇，真系有冇觉得自己大过咗噶？ 都唔系嘅，我都仲系好有。 喂，咁都有， 都细路仔嗰啲， 我都会有嘅。咁我都会玩。喂，交俾佢咪 系 都有 贪玩啊，仲系。 咁都系好事嚟嘅。只不过我谂男人喺一个做爸爸嘅过程当中咧，就系会不其然地 去咗另一個層次嘅。我自己覺得嚇，未必係講老成啊，定係咩咩成唔成熟啊，而係譬如頭先阿嘉樂講，好簡單，早啲翻屋企啊。 係呢、這個係嘅。 譬如會掛，我唔知道你會掛住、啊， 好掛住㗎、啊、你。 譬如我而家同你做緊訪問啊，唔通我女放學翻屋企未？即係會有呢啲，即係雖然而家佢而家都自己放學啦，咁但係啊，放學翻咗屋企未咧？咁呢種掛咧係好特別。你會唔會喺你個女嘅身上揾你自己嘅嘢㗎？ 會 睇下似唔似我啊，或者有啲動靜啊。 係啊，首先睇佢個表情先啦，即係佢啲表情有陣時好似我睇翻我自己細個嗰啲樣， 好神奇㗎。 係啊，即係真係。整定啊！ 好奇妙啊！ 好似即系我细个嗰阵时，睇自己恶屋企人啊嗰啲样咧，而家个女发脾气恶我嗰啲样咧，就系咁整定。 同埋啊，你会即系我谂嗰个所谓头先讲嗰个叫做成熟又好啦，或者去另一个层次度，就是、你会发现咧，咦啊呢、這个世界有我系两个啦吓、啊，你一个有啲人系同我。差唔多噶，即系流紧我嘅有份嘅血噶。 哦，实都会咁讲噶。 哇，好特别噶呢个地球上系得 系 屋企嗰两件系咁嘅啫。 系、啊，都会咁谂。 咁我唔知嗰啲血究竟有咩影响啦，但系就系嗰种独一，我咪成日去揾啊馒头包包有啲咩似我啦，系咪啊？似足，即系你又会好满足噶嘛？ 系。哦，原来所有爸爸都会谂呢啲嘢 嘅，会噶，我谂咗十几年噶啦。喂，我哋都赶住翻去凑女啦。喂，但系多谢陈家乐，我哋哇呢个访问咧，俾我哋认识咁多年以嚟、 做咗几耐，我哋 两个几钟啦，即系冇试过讲倾到咁耐偈啦。平时你大家喺片场或者公众场合首映，我哋唔会有啲机会倾到呢啲偈啦。咁多谢你对我嘅信任，喺度讲咁多嘢俾大家听。 系多谢你嘅邀请，我都估唔到自己会讲咗咁多未讲过嘅嘢。 多谢陈家乐， 多谢。 咁希望你呢套电影大家。聽翻前面嘅訪問咧，知道阿嘉樂都好用心地去希望俾大家有一個未見過嘅陳嘉樂。 係 啊，我覺得留翻俾觀眾 comment， 但係最緊要就係將啲 comment 話翻俾你知。 係好唔好其實都唔緊要嘅，最緊要係你哋睇完同我講，等我可以再有進步嘅機會。 同埋真係嗰句都係嚇，日日都要講嘅，入場睇支持一啲好有心去做嘅作品。 係。 多谢嘉乐， 多谢晒， 好，拜拜。 系， 勤力过，挨骂过，如做错，谁又会原谅我？怀念家中被窝，想去躲，这样吃力求什么？投入过，麻木过，磨练过，沉闷过，疲累过，其实我进取么？时间从未敢蹉跎，赚到几多，赚到的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微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活着有你。小都变宝，放在平静期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一碗暖烫的鼓舞，沾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成就过，谁又说容易过？曾受了气几多？能听我解释，因何在这被窝？赚到的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微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着有你多好，多么渺小都变宝，躺在平静地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 痛的鼓舞，沾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眼前繁华有几好，来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今日蕭叔叔繼續同大家講 grammar structure, sentence structure 嘅 grammar， 一個句式嘅文法。一路以嚟我哋之前一二三四五集咧都講緊同一個話題咧，就係點樣將兩個句子擠埋一齊，而係合乎文法嘅咧。我哋講咗好多個例子噶啦，我哋可以用 full stop 將兩個句子分翻開，我哋亦都可以用 conjunction， 我哋可以用 participle， 我哋亦都可以用 semicolon。仲有一個方式呢，我哋可以用一個 relative clause， 例如加個 which。 俾個例子睇下， We ended the dinner a bit earlier， which I didn't expect。 我哋個晚餐係比想象中早啲， which I didn't expect， 但係呢樣嘢呢係我之前都冇預料到嘅。咁加咗個 which 之後呢，我個句子呢就可以將呢兩個組件呢係擠埋一齊。 OK， We ended the dinner a bit earlierwhich I didn't expect， 个 which 之前可以加个 comma， okay， we ended the dinner a bit earlier， comma which I didn't expect， okay， 或者 which was something I didn't expect 亦都得。咁呢个呢就係、是、额外多一个将两个句子连埋一齐而有符合文法嘅方式。今日讲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再有文法上嘅问题呢，即管问萧叔叔，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好，晚上时间九点十分啊，咁啊，再一次多谢阿陈家乐先生啦，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啊，希望有机会小弟咧可以同佢可以有啲合作啊， 合作 系 outlo 小弟 outlo 系啦，咁啊，咁啊，喺呢个嘅访问嘅最尾段咧，其实我觉得系即系好似我哋一开始话斋啊，就系、是、睇到一个嘅男仔成长做男人，嗯、因为呢件事咧、嗯，我系都颇有共鸣嘅。 嗯， 即系睇住，即系 好近添， 系啊，好近 就好近啊， 系啦，咁啊，因为即系小朋友出世，然后睇住佢大啦，咁呢个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即系好似佢话斋就系、是、嗱，佢个阿陈家乐，即系阿家乐哥，佢个房，即系佢个 case 就再严峻啲啦，即系小朋友出世冇耐几日，佢就即刻翻马拉工作，咁、嗯、我嗰阵时咧就系、是、阿女未够一岁，大概十个月左右咧。就要去馬拉嗰、那個嗰時公幹，即係今年年中嘅時候就公幹半個月咁樣啦。咁但係咧都會有一種嘅心掛掛喺入邊嘅， 係 即係哎呀， 一定啦！ 即係萬一佢幾日翻嚟之後，佢會唔會唔理我啊？ 唔記得咗你啊？ 唔記得咗我啊？嗰啲即係嗰個心情係會囉囉攣嘅， 係 亦都好似隊長話齋咧，就係、是、你每一日咧都會啊係。是四点咯，咦？彪彪人放学咯，放学究竟今日即系学校食啲咩啊？翻学玩啲咩？你会系特登系即系开住个电话，报住屋企人 send 一啲小朋友嘅照片嘅。我而家每日四点几咧，就系、是、等屋企人咧，就系 send 哦，接咗放学啦，翻到屋企啦，冲完凉咧，咁佢哋会影相嘅。咁我就喺度等紧啊，终于收到相，有呢一种嘅感觉喺入边咯。 一嚟，我想问你呢一种嘅挂念咧，系内心啲啊，不即系被动啊，定系你都会即系会散发出嚟噶？即係尤其有兩種嘛，即係其實而家睇翻我而家呢個年代，可能有幾代人唔同嘅示愛嘅處理啊，即係對家人嘅示愛都係好關鍵啦。咁啊，何主席嗰個年代咧，我好記得咧，佢唔係太過即係 表露出嚟嘅，即係對仔女嘅對仔女嘅愛啊，即係反而係嗰陣時都幾嚴謹地，唔知點解以前嗰個嘅一個屋企嘅身份嘅角色問題，唔知而家顯唔顯著啊？再但阿一嗰度，我覺得係一個極大嘅改變先。何主席係一個咧叫做嚴肅嘅人， 嗯， 好嚴肅嘅，嚴肅到超越咗我當時喺小學嗰個訓導主任嘅角色嘅， 係 即係未去到校長，但係喺訓導主任上少少，即係佢都會啊，唔會表露出嚟。咁而我媽咪咧就係嗰一種吸温暖俾仔女的一個母親，好明顯嘅，跟住高低立見咁啊！一嚟而家呢種掛念有冇即係要求太太？不如你啊，我錄段聲俾你啊，因為而家你知咧，通訊咁方便，錄段聲俾你啊，同佢哋講聲，你有冇咧外唔外露嘅咧？你啲 嗱嗱對老婆就冇呢種嘅外露嘅，係啦，咁啊，但係對小朋友咧就反而好似嗰陣時話去馬拉公幹兩個月咧，咁我都真係每朝有FaceTime 兩位小朋友嘅。嗯、即係分別 FaceTime 啊彪彪人啊，同埋水水啊，咁就即係起碼 update 下，等佢認得爸爸個樣啦、啊。咁但係咧，可能同阿嘉樂哥嗰個情況有少少唔同啊。 嗯， 即係咧，男人出外工作咧，係有一種除咗掛念之外咧，調翻轉就係你忽然收到電話咧，你係會有一種驚同埋怯喺入邊嘅。嗱、我終於明白我老豆咧，即係以前即係例如我有段時間同我阿嫲都即係成日吵大交嘅。咁然後吵大交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做咗咁多，打俾你老豆啦，你知同佢講啦，咁樣，咁咧，我記得我阿爸係曾經同我講過一句説話嘅，你可唔可以俾我安安心心翻工啊？ 哎呀， 咁我細個係唔明白呢句説話嘅嗰個重量係幾多？咁直至到就係啱啱呢一轉我去馬拉公幹嘅時候啦，咁有一日咧就係收到我老婆嘅電話就話。你个仔唔食饭，俾爷爷闹紧啊！咁跟住爷爷大发雷霆啊！等等等等嘅嘢啦，你睇下点样即系处理一下啦，咁样。咁嗰下咧，因为你个人喺外地咧，你系咁你叫佢听电话，唔系啊，佢唔听电话，咁你会系突然慌咗喺嗰度啊！我记得我喺片场嗰度咧系慌咁而家我可以做啲咩啊？我唔系噶，你咩都做唔到，咁你打俾我 系做咩啊？ 系做咩噶？我唔知道，我想打俾你同你讲呢件事啊，咁样咁系嗰下系作为一个老豆嘅，即系人在异乡嘅一种彷徨喺入边咯。咁所以去到而家咧， 束手无策啊，束手无策，唔知道有啲咩做到系。 系啦，咁所以去到而家咧，即系就算啦，偶然都有啲即系监制话，不如介唔介意即系去跟嚟紧有啲拍摄，可能要去翻内地又好，即系再去马拉又好，或者去其他地方跟两个月得唔得咧？咁我系。你俾我研究下先，因为真系即系做咗人哋爸爸之后咧，好多嘢你都即系放唔低啊。同埋另外一个咧，就系好似阿嘉乐话斋，即系佢嗰阵时就 case 再严峻啲啦。即系太太啱啱分娩完，即系我哋即系经历过嘅时候，我就会知道哦，系啊，即系女士嗰个情绪当时可能会比较叫做即系唔稳定啊、飘忽啊，系需要男士喺隔篱嘅陪伴，好多嘅嘢。所以呢个时候我就谂起啊。有一个好嘅老婆喺度咧，即系睇住头家啊，维持真系一件好紧要嘅事情。 系赞紧噶嘛，系嘛？ 赞紧，赞紧，赞紧， 赞紧。 系啊，不过 真心赞紧。 不过唔系赞紧我老婆啫嘛，梗系赞咗阿嘉乐哥嘅老婆先啦。咁所以梗系要播翻阿 Sugar 嘅歌啦。 好嘢，好嘢。 队长就系播咗一次唔得，要播多几次。 深奥，而爱是多么的美好。星星的说话太过吞吐，而你用一颗心细数，是我有。想再张开。 咁你有加洛素、连诗雅嘅呢一首《让我享受谈恋爱》啦，因为听咗呢两集嘅，即系两个星期嘅访问咧，我觉得即系除咗啱啱话最尾个 part 嘅共鸣之外，我其实系听嘅时候系觉得有一种啊，好 sweet 嘅感觉，就系、是、阿加洛讲起佢自己对眼有事嘅时候咧，就系、是、太太每一日即系。翻工放工之後就係又要去醫院照顧佢啊等等嘅嘢，咁、就令我諗翻起啊，其實我哋作為男人，即係好似男人夜嗰個題目啊，我哋有時都需要俾人照顧噶嘛。呢個先啱， 俾翻個感情音樂先，我哋又偷咗嘢。 咁啊，所以即星期三嘅戀愛夜，咁啊，我哋講下我哋各自俾人照顧嘅一啲經歷啦。咁啊，先至聲明先。即系我命名今次嘅呢个题目， 今次真系真人真事啦。 你唔好理呢啲系咪真人真事啦，系啦。咁我今命名呢个嘅题目咧，系叫人生食过最好味第二位嘅粥，系啦，食过第二好味嘅粥。咁啊小弟咧，其实由细到大咧都好珍食粥嘅，即系去到而家咧，就算我喉咙痛到手足口病，我阿妈即系嗰次话，不如煲啲粥俾你食，我唔食，我宁愿食汤饭，我都唔食粥。个原因咧，我嗱 唔饱， 唔系唔饱，系因为我阿嫲细个成日同我讲：你而家唔读书啊，大个嘅时候食粥食饭睇自己啊，唔食唔读书就食粥噶啦，即系佢系咁样讲嘢嘅。咁我所以由细到咁，我细个读书又渣啦，咁所以成日俾佢话你大个净系得粥水食嘅咋，咁我所以我就好憎食粥嘅，成日觉得食粥真系。代表我冇出息，有一种嘅感觉喺入边，我有真系有呢一种嘅感觉喺入边。 呢个联想，呢个联想嚟嘅，呢个联想嚟嘅。嗱，所以大人讲嘢咧，真系要字字珠玑，因为咧真系好影响一个人嘅成 长。系啊，系啦，所以我到而家咧，即系就算啲粥啲人话哇好好味啊，有及体粥啊，或者有鲍鱼鸡粥咧，我都觉得食粥系冇出息嘅。即系呢种唔知点解个 潜色。有啲粥嘅火锅噶嘛，而家 系，但系我都系唔得嘅，我都系唔得嘅，我坚持唔食嘅。咁啊，但系我人生即系食过两次，即系我呢个第二好食嘅粥系几时咧？咁啊，话说嗰阵时应该系读紧大学嘅时候，咁啊曾经系追过，就系常在心啦，讲埋出嚟就系常在心，即系之前提过啦。咁啊，话说小弟追佢嘅时候咧，咁啊有一次佢病咗。 咁啊，即系人哋女孩子嘅，我喉咙唔舒服啊，咁啊想食粥咁样。咁然后我嗰阵时咧系，因为中大咧虽然话地大物博啊，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餐厅啊，有煲仔饭食啊，有两餸饭食啊，甚至系连即高级低级啊，饮茶都有得饮咁样。咁但系唯独是咧，你要搵一碗嘅粥咧，其实喺大学 canteen 系几难嘅一件事。嗱，可能朝头早早餐会有，但你夜晚想食粥咧？就真係，我記得嗰陣時可能得崇基，即係嗰陣時嘅 canteen 咧會有。咁我哋因為住山頂咧，我哋要特登落樓下買。同埋嗰陣時佢嗰啲叫夜粥咧，都唔係晚晚有嘅。咁我嗰陣時為咗即係叫做嗱，當然你可以買嗰啲嗰個波波仔啊，即係叮叮粥可以嘅。咁但係 即係簡單啲，係 啦，微波爐粥係可以，但係你會覺得 唔係嗰回事咯， 唔係嗰回事。同埋嗰陣時我追求緊人哋噶嘛。系咪先？咁、我梗系万二分嘅努力啦。咁啊，即系落到去特登系坐火车出到去大围啊、沙田啊，揾一啲屋村嘅粥铺嗰度咧，系买咗碗白粥翻去。咁然后就即系，我特登即系， 仲要系白粥啫，净系白粥。 有问，即系有问佢想要咩嘅，佢话我白粥 OK 啦，咁样咁啊，即系送咗碗粥俾佢啦。咁我喺我眼中系追女仔嘅一件好平常应该要做嘅事啊。咁啊，冇咩特別啦。咁但係咧，原來佢對於呢件事咧係記咗在心嘅。咁啊，去到後屘有一次咧，就係調翻轉啦，就係輪到我病咗啦。咁啊，應該係你知宿舍即係我哋啦嚇，即係男仔嘅衞生情況係欠佳噶嘛。即係一個病就會好容易傳到所有人都病咁樣啦。咁我又係痛到講唔到嘢嗰階段，我都係堅持唔食粥嘅。即係唔得，我寧願食麵包我都唔食粥咁樣。咁咧，佢就即常在心，佢已經特登係去翻嗰間，又出翻沙田啦，揾到嗰間粥鋪買俾我，我都話唔食。咁佢可能以為咧，我係嫌嗰啲粥淡茂茂冇味，結果佢做咗一樣嘢， 加鹽。 佢唔係加鹽，佢自己學煲粥啊！即佢人生係未試過即入廚嘅，即我哋嗰年代嘅女孩子好多都未試過啦。咁佢真係特登去超級市場買咗即一包米，又特登上網睇，然後佢宿舍嘅朋友教佢，就喺嗰、那個即宿舍嘅 pantry， 即嗰個廚房入面，就自己喺度試啦。咁據我後尾認知咧，係佢好似都。即一包米理論上可以煮好多噶，但因為佢真係唔識，所以佢其實係失敗咗幾次，即可能搞咗三四個鐘先至煲到一烹，佢覺得係合格嘅粥，然後拎嚟俾我食。咁但係小弟都 夠面嘅，夠面嘅粥。因為而家可能好多聽眾即係聽我，尤其是係廚房高手嗰啲啦，粥其實咧。呢、這個類別咧係，即係當然有好多高手煮得另外嘅好味，即係嗰種味道。但係基本盤咧，即係入廚三件事，即係唔係嗰啲柴米油鹽，係煲粥咧係一個入門版嚟嘅。 係， 但入門版意思係咩咧？係易嘅。 所以就係話佢係一個即係真係唔識煮嘢食嘅女孩子，都特登去做呢件事啦。咁但係即大家都知道，小弟嗰陣時自稱係喺呢個故事入面嘅林峰啦。咁自不然就係將佢碗粥咧就即係劈咗喺度，又係由頭到尾都冇嚟。可能食咗一兩啖啦，即係食咗一兩啖，即係你自己煲啊，咁我咪食一兩啖，然後擺到五啦，我都係唔食咁樣，咁就碗粥就擺喺度冷卻咗啦。都真係衰人嚟嘅嗰陣時。 你拖咗林峰落水啊！ 我拖咗林峰落水， 你都唔系咁嘅。 所以拣呢首歌，除咗因为啲足够面之外，我觉得啲歌词好似啊，唔知点解今日再听翻嘅时候有啲意思啊。 和你也许不会再相拥，大概你的体重会抱我做梦。从前为了不想失约。连病都不敢痛，到那一天才回想起我蠢。和你也许不会再通宵，坐到咖啡酸了，喝也喝不掉。从前为你舍得无聊，宁愿休息不要。谈论练场大与你窗台流水不得了，从来未爱你连绵，可惜 其时代我伤心的唱片，从来未爱你，但永远为任何人奉献，从来没细心数清楚一个下雨天，一次愉快的睡眠，断多少发线。再拥抱，爱你我都苍老，散伴你的步，前尘就似轻于鸿毛，提及心底苦恼，如像自言自语说他人是非多么好，从来未爱。其时代我伤心的唱片，从来未爱你，但永远为任何人奉献，从来没细心数清楚一个下雨天。 我啱啱咪话呢个故仔系我人生食过第二好味嘅一碗粥啦，咁样，因为人生食过最好味嘅嗰碗粥系。我老婆煲俾我食嘅， 好嘢好嘢！你留咗呢一首，我觉得你好劲，一哥。 系啊，喺我 Covid 期间，我老婆都有煲过粥嘅。虽然后屘我知道佢系喺一间嘅嗰啲凉茶铺买翻嚟自己煲翻，即系加热，但我都觉得系我食过最好味嘅一碗粥啊。OK， 好 最尾都要戴翻呢个头盔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的五级火增至13人死亡，15人伤，其中9人在现场证实死亡，有4人送抵医院之后不治。一名消防员在火警中殉职，伤者分别被送往北区医院、威尔斯医院和大埔拿打素医院。消防署副署长陈庆勇表示，估计由于风势烧着了杂物和竹棚，并飘散至附近大厦，最终蔓延至屋苑8座大厦的其中7座，要一直增派人手去处理。他表示初步难以评估几时能够扑熄大火，说有2-3座的情况比较严峻，个别楼层火势猛烈，现场温度非常高，消防人员攻上大厦时遇到非常高温。他说目前仍然有求助个案，当局已经知道个别单位的位置，但仍然未能够攻上高楼层，和住户保持联络，等到成功攻入单位会带他们到安全地方。警方已经设立热线给市民查询火警的死伤者资料，热线号码是1878999。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极度关注大埔宏福苑大火，大火导致多人伤亡，包括有消防人员执行职务时殉职。他表示极度哀伤，对死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已经即时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指示部门全力做好灭火、救援、救治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对消防员在行动中不幸殉职感到非常难过和痛心，向他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消防署署长杨恩健说，37岁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入职9年，他在灭火期间一度失去联络大约半个钟，其后被找回，送院抢救后不治，署方会向家属提供一切协助。深水埗北河街街市有大头鱼样本验出含孔雀石绿，食安中心正跟进事件。 中心有街市一个档户抽取大头鱼样本作检测，结果显示样本含工业染料孔雀石氯，含量为十亿分之0.8。中心已经知会涉事档户相关违规事项，并指令停售有关产品，正追查产品的来源和分销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晚间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五持续天晴同非常干燥，初时风势颇大，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15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六稍后渐转多云，随后一两日有一两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愿景必须全程投入，积极参与，未来才可以更丰盛多彩。想香港更和谐稳定，社会更创新进步，就要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议员。12月7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投下你宝贵一票，选出新一届爱国爱港、有担当、做实事的立法会议员，为香港、为大家同谋发展。投入选举，共创未来。 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7日举行，选民需按投票通知卡或经至方便得到的资讯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后获发选票。有需要人士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给一个剔号，放入蓝色投票箱。功能界别选民用黑色笔填满选票上的椭圆形，放入红色投票箱，将选票以填画机一面向下，不用对接，投入选举，共创未来。 2025立法会选举之 投票站内禁止时航片。 喂，到站啦！喂，唔该大家落车吓。喂，记得攞齐嘢啊！咦，陈师奶又是拎住咁多嘢嘅？ 系啊，买餸兼去埋超市买埋日用品啊嘛。在途中仲遇到有几个立法会选举候选人派宣传品，咁咪攞埋翻去研究下咯。 陈师奶，乜你咁认真嘅？ 梗系啦，依家系拣我哋嘅议会代表啊嘛。 我咧就谂住睇下边个顺眼啲，咪选边个咯。喺部手机度影翻佢哋啲宣传单张，比较下佢哋个样，攞咗张选票落，睇啱咪剔咯。陈师奶啊，到时我 share 张相俾你参考下啊。 嗱，唔好怪我多口啦。喺投票站入边咧，千祈唔好干扰。又或者试图影响其他的选民，亦都不要用任何形式的电子通讯器材。 冇错啊，票站入边千祈不要影相、拍片和录音啊。 不过你哋用手机 app check 实小巴的时间表，校啱时间搭车去投票之后再去买餸就一定得啦。 到时一定搭你架小巴去投票啊！ 生命躍動，重燃希望，器官捐贈日2025，微電影念下集。 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阿花， 身體狀況日漸衰弱，急需要移植心臟。 男友柏年期望奇蹟出現，這個時候醫院傳來一個好消息。 請留意星期三和星期四，香港電台第一台，中午一點，正明一點。 晚上时间 晏咗 9:37啊，咁啊，小弟收到一个嘅 message， 系啦，咁啊，原来唔系喺嗰啲连锁嘅凉茶店买嘅，即系老婆煲俾我嘅嗰个鲍鱼鸡粥，佢话系真系买咗包细米，佢嗱我原文直述啦，唔系啊，系买咗包细米煲俾你噶，上网学点样由米煲粥， 你知唔知我人生连饭都未煲过啊？嗰次直接跳咗 step 啊！ 你系抵啦！ 嗱，所以咧，由一开始赞阿家乐哥嘅太太阿连思雅，去到赞前度，最尾梗系要赞翻老婆啦。所以人生食过最好食嘅嗰碗粥咧，就系嚟自太太嘅。多谢各位，讲完啦，我今晚 系。系就快可以开呢一个头盔铺噶啦， 系啊系啊，老婆啱啱系反晒白眼嘅， 系啊冇错啊，系啊，唔系阿欣头先讲咧嗰个粥咧都知足咧，我觉得系如何知足啊，即系作为一个被照顾者，又或者个身份咁，因为照顾同埋呢一个嘅角色咧好大分别，咁啊而每一个人成长都应该即系究竟如何知足咧，应该都有啲标准。即係睇下你個父母啊，或者啲前輩點樣做咧，而學習嘅咁樣。咁啊，曾經咧過往咧，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父親，又或者係一個老公咧，要做到何主席咁。 係 當年何主席啊，喺我即係細細個嘅時候，嗰、那個父親嘅形象係點樣？唔好意思啊，我係真心嘅，我唔係講啲衞生嘢。係咩咧？就係、是。阿爸即系辛劳完一天翻嚟嘅时候，即系除咗佢嗰个面容系比较严肃之外咧，其实我妈咪咧都即系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咧，佢真系做足一百分，其实唔止一百分，系120分嘅。就系咧，因为即系爸爸咁喺即系每日工作嘅时候，去到一啲工地啊嗰啲位置嗰度做嘢咧，其实佢翻到嚟咧，成身都污糟嘅，即系啲工作嘅衫啊鞋啊各样嘢都好。咁就系咧，阿爸一翻到嚟咧。媽咪第一件事，阿爸一坐低咗，媽咪咧就會攞對拖鞋俾佢。 哦， 係啦，咁跟住咧就即係爸爸除鞋啦。咁嗰陣時，媽咪經常都講：阿仔過嚟，快啲幫爸爸擺翻好對鞋佢。即係阿爸翻到屋企咧，係同喺出邊社會工作嘅崗位咧，係兩套唔同嘅嘢嚟嘅。咁啊，翻到嚟其實因為我呢啲細微動作咧，細個嗰陣時梗係唔識啦，就。不停問啊何主席哦有冇零用錢啊，即係每次一做咧都會苛索嘅， 係服務費， 覺得做係服務費咁樣，咁啊慢慢一路成長嘅時候啊，作為一個即係父親或者老公嘅身位咧，一定要擔起頭家。其實到而家我都仲係有呢個狀態，慢慢減弱咗係咩咧？我就經常同啲朋友講啊，同啲同事講，即係男人傾偈嘅時候都話我要做啲嘢， 係。 但我唔知做啲乜嘢，總之做啲嘢，即係希望盡量符合到我自己可以滿足到家庭嗰件事。咁我形容啲叫大事啊。其實傾下傾下咧，大家都話覺得啊，其實你做咩成日要自己做啲嘢咧？似乎係好似滿足自己多過滿足家人啊。咁而開始慢慢，我其實即係個諗法咧，隨住呢個年月咧，慢慢開始係喎。其實我做到幾時先做到啲嘢而覺得滿足到家人呢？其實真係個年代真係好唔同，同阿何主席嗰個年代真係好唔同。我覺得佢即係擔起嗰個擔子嘅威力啊、耐性啊，甚至係犧牲咧，係同我哋呢個年代唔同。 嗯， 好啦，咁啊慢慢咧，咦覺得經常都因為想做啲嘢而忽略咗對家嘅貢獻，所以慢慢咧，其實我而家都即係出現咗一啲狀態就是、啊，不如我做大事，慢慢朝住個方向。但係從小事開始，去點樣維繫個家庭咧？咁樣，咁我就咧開始慢慢練習咧，去聆聽家人。 係， 唔知兩位拍檔有冇即係有時可能係啊，字裏行間，又或者食緊飯嘅時候咧，佢哋係唔係俾指示㗎？不過佢哋分享佢自己嘅心情啊。今年好似啊冇做嗰樣嘢喎，或者啊見到嗰樣嘢啊好想擁有喎。唔知得唔得咧？但系佢唔系指示嚟，唔知兩位拍檔有冇收過呢啲咁嘅好細微嘅嘢，又忽略咗嘅咧？ 有 啊，德國人先啦， 係啊，我阿爸即係有時翻屋企食飯嘅時候，我阿爸阿媽咧都會有時無啦啦咧都會傾起啊個電話咧都真係好似壞壞地啊，即係啊有時有啲新嗰啲嘢雖然唔係幾識啊，但係好似都要學下啦。如果有啲新嘅電話啊，咁就好啦。呢啲字裏行間其實我有聽到嘅，但我冇做啊。 我阿媽 衰仔， 哎呀衰仔， 我阿媽就係呢排呢一年講多咗啊。啊，都未試過去旅行啊，唔係試過去旅行嘅，不過未試過出國咯。 不過好耐咯，都 未試過去探下你細佬咁樣啊。喺外國做嘢咁耐都未試過啊，一家人去探下佢咁樣。 即系无啦啦自己喺度讲啊，坐过飞机嘅，不过未出过国咯，咁样。 好似系， 呢个系重点啦。呢个系重点。其实咧，因为我啲排嘅，尤其近年啊，即系我嘅训练咧，就系咧，其实真系要听呢啲嘢，咁啊令到家庭幸福咧系即系非常之重要。咁所以我而家咧就将屋企可能有一啲嘅小事，變成一個開令到佢哋開心嘅事，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有回應。我覺得你越咁樣做咧，我覺得個回應係幾好嘅。咁而咧，其實近日咧都唔係近日，其實呢兩年都開始噶啦，即係慢慢大家啊，譬如兩夫妻啊，譬如生活上面有啲咩調節啊，最好啊咁樣。因為我太太咧聆聽咗我啲一樣嘢，我就係話咩咧啊，好少湯水， 哎、 即係我變咗個要求者，係、哎、你知道啦，我哋廣東人係嘛，要飲湯噶嘛。咁啊，好少湯水飲。咁咧，佢開始慢慢咧，佢真係有煲湯嗱，即係唔係嗰啲哇入邊究竟啊有啲咩真即係好嘅材料，唔係嗰啲，即係唔係嗰啲哇啲煲湯啊，哇成千蚊喎，唔係嗰啲，唔係嗰啲咁嘅。佢係簡單由一個即係薯仔、番茄、紅蘿蔔，跟住揾即係喺中國嘅超市買個。雞嘅，佢超市有啲淨係雞殼，香港又冇㗎而家。其實我因為係過到嚟先感受到呢一種湯，有冇一個雞殼賣㗎？淨係 我未聽過， 應該就冇啦。 呢、這個要問拔師啊，話曬佢喺街市做過， 係仲叫賣添。 係啦，咁我就啊，佢就買咗啲雞殼翻嚟熬啲湯，簡單單，哇咁樣恰落去咧，飲完之後咧，我就覺得啊，好被照顧嘅感覺。雖然阿一仔又係就係粥啦，咁我就。因為每次飲嗰碗湯咧，係好深感受。慢慢我而家太太咧就提升到係咩咧？燉湯。 哎呀， 係啦，咁我開始有啲材料喺度添啦。我覺得我個被照顧嗰個感受咧係越嚟越強啊！我覺得即係大家都即係除咗一嘅，譬如支竹又或者一碗湯咧，係每個男士翻到屋企咧冇提示嘅情況之下，哇！如果有燉湯飲下咧～喺出边啊，做咩都得啦，即系呢一份情嘅表达咧，大家都可以分享多啲噶。虽然阿勤咧，如果喺度嘅时候，咦又播亲情啊你？其实咧，面对住呢个人生嘅改变咧，呢两个字咧，哇，经常喺我面前浮现咗出嚟。大家唔好介意，我都播多一次俾大家听。 但我哋今日系爱情星期，我哋爱情星期三嚟 嘅。系啊，都被照顾嘅。 OK OK。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未线，像世间三毒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泪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见。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对我满怀。世行有这种爱，流露人类之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泪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见。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对我满怀眷。 流露人类之事，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我觉得一仔咧，即系喺个爱字嗰度嗰个视野太窄啦。其实都系对家人嘅爱，同埋家人嘅照顾，同埋太太嘅照顾系一样嘅。 系， 多谢各位。 老可将我哋嘅爱情星期三升华咗，系啊， 亲情星期三 系系前辈，果然系前辈啊！我哋俾啲掌声。 好嘢，老可。 好啦，轮到德国人啦。 杜小弟啦。德国人咧无独有偶地咧，呢、這个古仔啊，被照顾嘅古仔都关嘢食事。今次我嘅古仔系关个橙事。 我想知喺一个即系两个人嘅关系当中，你系属于被照顾得多定系照顾人多嗰个？ 咁有五五之分、啊，我哋互相照顾嘅。 哇， 系啦，但系喺讲我同阿德国嫂嘅时候咧，我要先讲一下。德仔嫲嫲先，因为讲开亲情啊嘛，所以我要舐一舐路河嗰、那个嗰首亲情。咁嗰阵时咧，德仔系好细个咧，都系一个病坏嚟嘅，经常都病，所以好多时候咧，阿德仔妈妈咧真系含辛茹苦咁照顾德仔。咁我最记得真系有即系有意识以嚟啦，第一次真系病得好严重咧，系喺中学啱啱会考嗰阵时。会考嗰时啱啱考完中文聆听，突然之间嗰刻好病，好辛苦，直头行都行到觉得肌肉痛，好辛苦先翻翻到屋企。一翻到屋企咧，已经搭咗喺个梳化度咧，系即系完全系肌肉酸痛啦、冤痛。 咁啊，又发烧噶咯， 发晒烧噶啦， 应该甲流啊！如果系呢款咁劲， 系突但系系突然 压力大，应该压力大噶，我觉得 可能系。但系咧，就系嗰刻系又兴啦，成个人好辛苦，跟住咧就瘫咗喺个屋企嘅 sofa 度。阿妈妈咧呢个时候就问啊咩事啊？又系一如以往嗰啲咧，只手背咁样兴喺你个额头嗰度，嗰种 系啊， 系 系 嗰种感觉咧，其实虽然系好热啊，但你仍然感受到嗰种温暖嘅。但系嗰刻咧，唔知点解非常辛苦地咧。我講翻先啊，德仔係完全唔食生果，好少食，亦都係其實係唔係幾中意食橙嘅。但係病嗰刻咧，嗰刻突然之間諗起橙嘅味道，好想食啲酸酸甜甜嘅嘢。我唔知點解個記憶點樣出嚟啦。總之我即係發開口夢又好，病住又好，一呻吟住又好，我話啊好想食橙啊，好想食橙啊！呢、这个时候妈妈咧，因为屋企冇橙啊嘛，所以佢就扑咗落去楼下街市又好，唔知超级市场都好，买咗几个橙翻嚟，然之后切俾我食，喂埋落去德仔嗰把口嗰度。呢种感觉咧，系个记忆好深啊，一直 keep 住，一直 keep 住。咁、一嚟咧要多谢妈妈。 之后你有冇再食橙啊？即系嗰次之后，因为嗰、个一人啊， 嗰一下之后就冇再食过啦。系唔知点解病嗰排咧，就先会突然之间谂起橙嘅味道。咁到嗱，以前就话住喺屋企嘅时候就有妈妈照顾啦，但系出到嚟住啦，同德仔女朋友搬到出嚟外面住嘅时候咧，就冇妈妈照顾啦嘛，就要靠德仔女朋友啦。咁我好记得又系疫情嗰排啦，德仔又系病到不得治疗嘅。又差啲咧，即係又係嗰啲刀戒喉嚨嗰種感覺啦，跟住又燒到係我唔係普通平普通低燒，係都高燒嘅，探熱針嗰個好似有101度咁樣。 哇！ 但係因為嗰陣時又 101係華氏， 華氏唔係冇，係啦。跟住咧就一直又係卧病在床啦，又係周身骨痛啦。我記得嗰時仲係冬天嚟嘅，天氣非常之乾燥啦。咁我係拗到自己成身咧都係損曬啊，流曬血嘅。 係， 跟住阿女朋友就一直幫我又見我又即係行動不便啦，因為真係好痛，係完全起唔到身。佢又幫我搽曬 cream 啊，搽曬 lotion 啊，甚至沖涼嘅時候咧，佢都幫我沖嘅。咁好記得又係 卧病在床嘅时候咧，又突然之间谂起橙个味道。夜晚夜晚唔知十点几钟噶啦，都突然之间想食橙，又系开始呻吟，哦，想食橙啊，好想食橙。女朋友又系扑咗落去楼下，即系嗰啲街市档口就闩晒噶啦。佢千方百 计，夜晚真系难揾， 就走到去好多超级市场嗰度，咁有好多都闩晒啦。咁其中咧要走到好远水脚嘅，嗱，我住土瓜湾啦，佢走到去红磡嘅一间24小时嘅超级市场买咗个橙翻嚟，又系切俾我食。呢种感觉咧令我即系记忆犹新。呢种橙嘅味道，我终于谂翻起喺边度嚟，就系我人生入边第三位重要嘅女人，我嫲嫲。因为记得好细个嘅时候咧，嫲嫲通常每一次佢嫲嫲屋企咧，佢都会设定个橙或者煮啲汤圆俾我食。咁所以每一次咧翻到屋企，即系翻到嫲嫲屋企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啊，橙虽然好酸，但系食落之后咧，其实好甜。咁去到后期，嫲嫲开始卧病在床啦，但系佢仍然都会即系喺知道我哋去屋企嘅时候，佢都会设定个橙出嚟等我哋翻嚟食。咁所以橙对于阿德仔嚟讲咧， 有象征意义喎， 好有象征。 被照顾，被照顾系一个象征嚟噶，真系 系好深刻嘅，亦都令我谂翻起，即系其实有时有啲嘢系要珍惜嘅，真系好珍惜嘅，即系珍惜相处嘅时光，珍惜好多嘢。因为我谂翻起病嗰排咧，即系即疫情病到不堪嗰下咧，系瘫喺张床咧，咩都做唔到嗰刻咧，系好辛苦。但系有个人照顾住你咧，系好窝心嘅件事。咁亦都谂翻起嗰阵时，嫲嫲又系卧病在床啦。咁嗰时真系一个礼拜先见佢一次。其实谂翻当阵时，其实应该系经常都要去探佢嘅。呢个橙就成为咗今日我嘅故事啦。 谁是时间偏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请你伴我同路去。 有劳碌前辈嘅陪着你走啊！ 咁啊，其實 係德仔個分享咧，話即係病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平時唔食橙，跟住咧一病嘅時候好想食咧。其實呢個可能即係我哋有機會問一下啲醫生先，因為我都有相同嘅經驗喎。即係我有次又係大病咁，跟住咧就從來係唔食餅乾嘅。 係。 即係究竟係個人個身體反應某啲免疫啊，或者身體嘅狀態即係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會 call 個身體會 call 你嘅。 係 啊，食啲某啲某 啲，即係你欠缺啲咩？ 欠缺啲乜嘢？呢個係要揾醫生分析下。我試過嗰陣時咧，又係病咗一場好大嘅病，咁啊唔知不明所以嘅，係我又冇話咩出過外面啊，又冇食嗰啲污糟邋遢嘢啦，就。病咗三日，咁嗰三日咧係病得好嚴重嘅。細細個嘅時候咧，飆曬冷汗啊，冇曬胃口，我係兩日冇食過嘢，我連粥都食唔到。 係， 我不停就喺個被竇入邊，喺度震啊，跟住個狀態上上落落啊，上上落落咁樣。咁啊，去到點樣咧？係去到連我婆婆都話：，咦，你病到咁冇得解釋，因為睇啊又睇個醫生啊嘛。佢拎咗本通性出嚟。 咦？ 佢話啊，會唔會有啲污糟嘢咧？咁即係嗱，我想成件事就係因為個家庭啊，覺得咦，點解阿強仔會病到咁樣咧？去到咁樣，但係咧就再一個下晝，第三日嘅下晝咧，我就突然間咧，我就好似有得滯咁，我想食嘢，想食啲咩？我想食餅乾。 嗯。 咁又唔係即係啲重味嘢或者粥，係想食餅乾。我當時好記得，之後咧我嗰一烹嘅餅乾咧。我係食咗三分一嘅，好大烹嘅， 係 狂食狂食狂食狂食，我都出現咗咁嘅情況。 嗱，雖然我一開始講到即係我阿嫲話，即係食粥食飯靠自己啊，講到我好珍惜粥啦，但其實我好懷念，即係講起屋企人啊，喺病嘅時候咧，有一個我屋企會煲嘅粥咧，我係其實而家好懷念嘅，係咩咧？就係、是煲完個白粥，佢特登煲到好稀好稀，然後咧係啦，然後就落砂糖。落好多砂糖，因為我細個已經好憎食粥啦，咁但係就落好多砂糖去氹我要病嘅時候食咯，反而懷念呢個味道咁樣咯，所以我哋都嚇俾好多人照顧啦嚇，咁啊 多謝各位啦， 多謝各位，好，拜拜。 拜拜